卷而不读，笔法而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轻而醉，冷啊，心性而聪明， 谢谢大家的掌声。 是我这么说还是 这样的？ 这玩意儿都够突然的，你知道吗？说这半截话，上来一姑娘，下来一趟，他这半截就扔那儿了。那什么，那没鼓没指挥，再唱一段。 红叶 睛灯火不明，到了这一天家母前来敲看黛玉，问一问外孙女儿，便提儿出

家。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，今后好好的把这个嗓子调一调，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确实也是林老的亲父啊，词儿您甭听，您就听看这刀枪眼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那么继续为大家演唱这段《草船借箭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